有几分眠，如是长夜，我曾转淡如水，柳絮纷飞，毕竟不是雪，感觉再也找不回。 泼墨中的山水，你画了谁？我摊开卷轴上热舞描写，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整夜， 他却有你收回的体贴。落款中署名会，你伤过谁？不忍看宣纸内晕开的 间，每日相见。